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 其实说到职场中人啊，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阶段， 有的朋友呢是刚刚从校园来到了职场，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重新返回职场，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职场当中打拼多年马上要离开职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说说要和工作单位说再见的这个时刻该怎么来解决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要退休了，我这手续该怎么办。我们的节目呢就有几位朋友因为退休手续引发的纠纷说起。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丁香。丁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后说到退休的话题就是和丁律师聊了啊。 好。 丁律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啊，熟悉很多方面的政策法规，还有一些具体的啊案件的实务。那首先啊，我们要来跟您探讨一个话题。如果说这个劳动合同结束了啊，终止了，但是谁都没有提，日后再有人提出来说，诶，我这个退休手续怎么没有办呢？这该怎么解决啊？话说啊，1996年1月31号，一位石女士从某总公司调到了下面的一个公司工作啊，担任副经理的职位。当时呢，双方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3年的聘用合同。两年之后，由于上级领导更换，她没有被安排继续做这个副经理的职务，单位呢也没有再给他安排任何的工作，每个月啊只发400块钱生活费。到了1998年7月开始啊，他连400块钱的生活费都拿不到了。一般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副经理应得的待遇吗？哎，听我慢慢说来啊。过了一段时间，石女士突然想起一件比生活费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她说，连生活费都不发了，那单位还会替我按月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吗？他到社保机构一去查，果然没有他的缴费记录。因为基本的养老保险费应该是由公司统一缴纳，于是呢，他就找到单位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啊，经过双方协商，决定中断期间及以后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由石女士自己负担，单位呢负责办理补缴和代缴手续。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石女士不是很气愤单位没有给她缴这些社会保险吗？那最后他们达成的一致的意见是什么呢？钱啊还是由个人出，只不过这个手续个人没法办呢，由单位办理补缴和代缴的手续啊。这算是当时双方协商一致的一个结果。话说啊，到了2007年11月2号的时候，石女士当年已经55岁了，达到了法定退休的年龄，缴费记录也完全符合退休的条件，可以基本享受养老金待遇了。那根据规定的办理退休养老金审批手续应该由用人单位 出具办理退休的书面申请，移交档案给社会保险机构，为石女士办理退休申报手续。但是呢，让她又一次没有想到的事情是，保管着自己档案的公司拒绝为她办理退休手续。为什么呢？她也想不明白。2007年的9月，她曾多次向单位提出口头申请，遭到单位以种种理由拒绝。后来又两次向单位邮寄关于办理退休手续的书面申请，同样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后来他只能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公司履行办理退休手续的义务，同时呢，还要求判公司按社会保险机构核定的退休金赔偿他从07年12月到他去诉讼的那个阶段的退休金。石女士说了，自己已经具备享受基本养老金的相关条件，但单位却借着存档的权利，以莫须有的理由实施不作为，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说到这儿啊，我们首先请丁律师啊分析分析啊，如果一切都如石女士所说的话啊，如果一切都如石女士所说的话，单位有没有这个义务为她办理退休手续？ 单位有这个义务。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之前在1998年的时候，您看他曾经找过单位，双方达成了一个一致，这个一致就是单位负责办理他中断期间以及之后的以后的补交手续。那么这个以后的补交手续，如果石女士之后一直在该单位由该单位代缴，虽然是由本人出的这个相应的款项，单位代缴的话，那么一直到退休这个年龄，您看他也有07年12月份的时候也符合了退休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单位和他达成了一个合议，那么这种情况一旦符合了退休条件的话，单位应当去配合他办理相应的退休手续。 嗯， 这个不必然是用人单位负担的责任，即使双方实际并不存在实际用工关系，那么基于这个代缴的一个承诺和代缴的一个关系存在的话，单位应当也负有这份义务。 嗯， 对。 好，那下面我们要说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哈，这个劳动合同终止了，单位还有没有义务继续为你去办理这些退休手续呢？ 嗯， 一开始的时候我介绍这个案例的时候说到一个关键的时间限制啊，就是三年为限，他们的聘用合同只签了三年，从96年1月31号到他生活费啊中断的1998年的七月份啊。后来呢，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公司向法庭出示了当时石女士和单位签订的刚才我所说的聘用合同，说从96年签订的合同三年期满之后，双方虽然没有办理聘用合同的终止手续，也没有续签合同，石女士也没有到单位工作，所以说双方的劳动关系在十年前就已经解除了，单位没有为他办理退休手续的义务，公司没有否认至今是保存着他的档案的这个事实，但是呢却辩称这是对石女士的保护啊。下面我们就请丁律师来解释解释啊，这个合同期满了啊，没有续签合同，员工呢也没有去上班啊，可以理解为他们还存在劳动关系吗？或者是已经没有劳动关系了？ 他们的劳动关系应当已经终止了，应该事实解除了。 为什么 呢？是合同到期之后呢没有续订，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认为双方合议劳动关系到期终止。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在于说，正常劳动关系终止之后啊，单位有义务在法定期限之内啊，就也就是目前咱们参照劳动合同法是15日之内要把他的人事档案转移到下家。如果有下家用人单位，应当转到下家用人单位，如果没有可以转到直接或者是当地的他的本人所指定的街道，但是现在呢就是本人没有找单位要求转，单位实际也没有转，保留着这个档案，但是档案关系保留并不必然代表劳动关系的存在。 嗯， 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这个案子的细节在于说，石女士在离开单位，在1998年的时候找的单位要求补缴中断的社保和之后的社会保险，那么这个如果一旦补缴的话，他们之间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社保的一个代缴关系，这个可能即使没有劳动关系，单位应当也有负有帮他办理这个退休手续的义务。 嗯， 对， 关键作用就是他和单位双方协商的那样的一个结果，是吧？ 是的， 就是说这个合同是终止了， 嗯， 400块钱生活费也没有了， 是 这个石女士好像也没有提出异议啊，因为她也知道只签了三年啊， 对对 对，后来她就跟单位去协商说，那这个 养老保险费用的钱我来出，是吧？ 嗯、 你帮我代缴，因为我个人没法缴， 对， 是不是？ 是的，是的 啊。所以当时达成这个协议了。 嗯。 所以单位的这个辩解说，虽然劳动关系解除了，但是按照他们当时双方的协商，你应该继续为人家去代缴和补缴这个钱， 对 不对？ 对。 那如果这个钱一直是在缴纳的话， 嗯， 那么你是有达到了这个退休的一些年限啊和缴纳这个时间的要求的话， 对， 那么只不过就是单位履行一下、 嗯、 刚才我所介绍的这个办理退休手续的流程的问题， 是的，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嗯、 所以说只要他缴费满15年原则上就已经符合了退休的一个条件。 嗯， 那么你如果因为用人单位的过错呢，导致持续拖延着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退休手续的办理，而导致不能享受退休待遇的话，那么石女士是可以要求单位赔偿相应的损失的。 嗯， 包括在这个诉讼里面，她要求单位赔偿，比如正常我到07年12月份，我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养老金，因为单位你的拖延导致我享受不了，直到你实际为我办理退休 ，OK， 我那一个月享受退休待遇之前，在这之间的养老金损失它是有因果关联的。 嗯， 因为符合法定条件，单位你正常去办一个手续就 OK， 你不去办理而导致这个直接我在这期间没有办法享受的延迟享受的养老金待遇的话，是可以要求单位补缴， 嗯， 要求单位赔偿的。 好， 对， 单位也许会说，这个我为你保存档案啊，这是我对你的保护。我不知道这个保护用意何在啊。另外单位说我就负责办理补缴和代缴，没有说帮你去办理退休啊。 嗯 啊，如果单位提出这样的辩解的话，是不是对于石女士来说又比较的麻烦一点？ 嗯，因为他补缴和代缴他肯定是社会保险的这个险种都在里面，包括我们说的最重要的养老和医疗、 嗯、 比如石女士在这期间如果发生了相应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正常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医疗费用的一个报销待遇。 嗯， 那么其中有最大的一个方面也是社保缴费的一个比例最高的，就是养老保险。这个养老保险在石女士退休之前持续的为此而支付相应的养老金，那么他享受的就是到退休年龄的时候 OK， 你把我的这个退休待遇办完之后，我才能享受后续持续的养老金待遇。所以这将是社会保险代缴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嗯， 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的话，那么代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啊，这有因果关系的，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好，那么如果单位要承担责任的话，是否可以为他补发这些退休工资呢？因为他的手续没有办嘛，是吧、 嗯、 政府相关的机构也不会给他发呀。 嗯， 那从07年11月份开始到现在的这些退休金应该由谁来发呢？或者是由谁来补发呢？ 正常情况下，如果说社保部门不能够从当时那个时间认定他的退休时间的话， 嗯， 那么他是可以要求单位赔偿相应的损失。 嗯，那单位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哪些补救的措施？ 单位应当尽最快的速度，在他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尽快的把这个退休的手续必须递交上去。 那如果拖到了现在才递交，还来得及吗？ 他是2007年，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久了。 嗯、 而且石女士应该距离退休的年已经超过了10年，应该目前应该是66了吧？ 嗯，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么可能到这个时候再去申请退休，应该时间已经迟了。 嗯， 对， 好。 嗯， 所以说单位如果说不能够为他再次申请办理退休的话， 嗯， 单位就应该负这个 赔偿责任， 补发退休工资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 好，那从石女士的角度来说，她有没有责任呢？ 她本人也有一定的责任。 嗯， 正常的，我们的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一个是档案责任， 嗯， 档案本身你离开单位之后，你应当及时把你的档案调转出来， 嗯， 调在你可以控制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的街道，如果我没有单位的话，就在街道或者直接、 嗯、 如果有单位，应当是下一家用人单位、 嗯、 客观记录你实际的一个在职期间的一个工作状态和工作表现、 嗯、 那么如果这是第一点，那么如果这个单位好在单位为什么抗辩说在保护他的权利，其实换句话说是单位妥善的保管了你的档案。 嗯， 那么有很多单位实际上把档案弄丢了、 嗯、 对，所以说的话呢，石女士如果不是因为单位有这个保管的一个这个责任的话，那很有可能换作一个不负责任的单位，档案一旦丢失，最终损失最大的是石女士本人。 嗯， 所以再次也提醒我们的各位的朋友，大家如果离开上家单位，人事档案是你退休将来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尽快的转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对于社会保险的一个缴纳，原则来说，你应该在你的实际的用工单位来缴纳。 跟档案是一样，档案要转到实际用工单位，你的社保也应当由用工单位来缴。对吧？ 所以他当时可能也是图个方便， 对，是的， 不想再做一些转移啊、转出啊这些手续了， 没错， 由单位原来的那个单位继续为他来办啊， 对对。 可是没有想到，就是日后可能有纠纷，或者说为日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的种子。 是的， 刚才丁律师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换工作了，你换工作了，那么这个交社保的，地方就也应该换。对不对？ 是 啊，当然现在有的单位存着我们的劳动人事档案，也有些单位呢是委托一些人才机构啊第三方来存档。那么如果你的档案在这个人才机构的话，那好说啊，他们有一套非常规范的流程。 对， 你即使换单位了，可能那个存档的机构还在为你保存着档案，这个你可以放心，是吧？ 对，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你换单位了，这个社保的缴纳，原单位就没有义务再为你做了。 没错， 你也不要像石女士这样，是吧？ 是， 还抱着这个贪图省事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心理，让原单位继续为你做这些手续。 对， 这个其实是风险特别大。 对，风险非常大。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在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30到13: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案例哈，还有刚才丁律师谈到，就是人事档案保管不当丢失了怎么办？现在如果说档案存在这个第三方专业的这个档案服务机构的话啊，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啊。 对， 而且国家也做了这方面的改革啊。 对， 原来收钱，现在都不收钱了， 免费了 。但是有一些案例啊，确实是历史问题啊，而且呢，这个赔偿的标准啊，还真的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高啊，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很尴尬。什么情况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2014年的事。2014年67岁的王老先生在96年入职某商贸公司工作，一直工作到当时，并且担任总经理的职务。因为单位不慎把他的人事档案丢了，导致他长期没有能够享受到相关的社保待遇。在13年12月9号，公司为王老先生出具证明，证明是这么写的：我公司员工王某因公司保管不善导致档案丢失，致使不能退休，写了这么一句话。这王老先生就凭借这个证明啊，走上了法庭，为自己讨说法。他认为单位把自己的人事档案丢了，致使他达到退休年龄60岁的时候无法办理退休手续，造成自己啊老无所养，请求法院判令这家公司一次性补偿养老金60万。他是怎么算的呢？他是07年8月22号起，按本公司退休员工工资2500块钱一个月计算，算多少年？算20年。所以他提出来的是60万的这个补偿金。后来当时的法院认为呢，这个人事档案是公民取得就业资格、缴纳社会保险、享受相关待遇应当具备的重要凭证啊。那公司呢，作为保管档案的单位，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丢失档案导致他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啊！而且人事档案丢了不能办理退休手续，也提供了证明啊，已无补办的可能。但是呢，原告王老先生请求单位一次性补偿养老金60万元，法院不予支持。什么意思呢？就是法院认为单位有过错，但是老先生您的这个要求我们不予支持。最后呢是这样啊，补偿了5万块钱，档案丢了， 对王老先生享受相关的待遇有一定的影响，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所以说判单位给王老先生啊，因为档案丢失造成的损失5万块， 嗯， 就5万块。 对 啊，丁律师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个赔偿？ 这个档案问题的一个这个赔偿金额确实是不高，档案丢失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这个严重问题的话，到最后往往都是劳动者自己来买单。 嗯， 对，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说他对于自己的档案并不是很上心。 嗯， 就是你从每一个单位走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人事档案，要及时的转出。刚才就像我们上一个案例一样， 嗯， 如果不转出的话，公司一旦导致丢失，那么原则上如果可以补的话，相关资料如果可以补完之后的话，如果说相关的这个社保退休部门如果可以认可，那也是 OK 的，也是可以办理退休的。但如果说档案本身丢失没有办法补了，或者说这个相关的这个职工呢也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没有办法办理退休。 嗯， 那么各个地方呢不可能参照他实际的养老金的一个金额，就比如说我正常从60一直到82，比如北京地区82，那么这20多年我去主张这个损失，这个金额太大了。 嗯，那 这个金额太高了， 确实没有保管好啊。 确实没有保管好，它原则上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嗯， 但是这个客观上来说，劳动者本身也有一定的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人对于自己的这个是这个个人档案，它的转出以及流转，它本身应当是也有一个负有一定的这个义务的。 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王老先生一直是在这家公司工作到退休啊。 嗯， 他并没有拿着档案去别的地方工作呀。 对，他这个情况可能就更委屈一点。 嗯， 就相当于是我的档案放在公司，我基于对公司的信任，我认为是不会丢的。 对， 但最终还是丢了。 就是你个人再没有过错。嗯、 对。 因为没有相关的，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细的这个指导意见说该怎么赔，或者说怎么计算，是吧？ 对对对，没有具体的一个标准说一定会怎么样去赔付。 嗯，就相当于2-3年的工资， 是 啊，只相当于2-3年的退休金了。 对对对， 这个损失确实是很大。 非常大。嗯 啊，那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还能从其他的角度啊跟公司申请或者说要求一些补偿款吗？ 这个只能是劳动者和公司之间去协商的事情。 嗯， 对，只能是协商。另外有很多公司它本身在对于劳动者退休之后，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公司内部的一些福利。 嗯， 然后可以跟公相对，如果这肯定是对于公司相对规模比较大的， 嗯， 福利比较好的啊，跟公司协商看能不能就这个给我一个适当的补偿额。嗯，这就是私下谈的问题。 好， 对， 嗯 嗯，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提醒一些用人单位和公司啊，就是说，嗯，特别是公司保管单位的保管档案的机构啊， 对， 单位公司要时不常的 嗯 捋一捋自己员工的档案， 对， 有没有发生一些丢失， 对 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资料缺失等等。 对对对， 从员工的角度来说， 嗯， 快退休了也应该有意识的主动去查一查啊。 对对， 嗯， 其实也可以这样，就是员工呢，就是尤其是像这个王老先生，在公司可能一工作就是几十年， 嗯， 其实隔不隔的也可以跟公司去问一下，哎，我的那个个人档案， 嗯，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或者我想了解一下我个人档案的一些东西，可不可以请公司帮我复制一下相关的内容， 嗯， 通过这种方式定期的跟公司去确认我的档案是不是还在， 嗯， 如果一旦出现有什么问题，及时补救也还来得及。 对 对， 其实就是现在退休的也都是， 嗯， 上世纪比如说啊50-60年代出生的人。 对对对。 可能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啊，他们求学啊和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些资料都没有电子化。 对对。 啊，都是纸质的。 纸质版。 所以说很难去查到一些原始的材料。 没错。 或者是再找到一些证明人等等啊。 对对对。 可能有些学校啊机构都不存在了。 是。 就很难。 嗯。 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会受这个因素的影响。 对，现在都是电子版的。 啊。或者是说啊，单位能不能够哈， 嗯， 提前的做一些这种档案的备份工作，这个合理吗？ 嗯， 允许吗？ 原则上来说，档案里面的资料盖章的那些都是原件。 嗯， 现在退休的时候，劳动部门要求看的一般情况也都是盖章的原件。 嗯， 那个东西是只此一份儿。 嗯， 就是这个问题。 哦， 对， 好，所以说啊，嗯，真的是单位还是应当负担起这个主要的保管的责任和义务啊。 嗯，是的，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呢，这也是为了你避免日后更多的和这些为你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心血和精力的劳动者啊， 嗯， 产生纠纷。 对， 因为这个到了退休的时候了，其实很多劳动者说实话呀， 嗯， 也不太在意我未来在这个公司的发展了。 对， 对不对？我因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是。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不错，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由退休手续引发的纠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丁香。丁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上半部分我们聊的都是用人单位多少有些过错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位员工啊，因为自己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啊，单位没有给自己办这个手续，把对方告上了法庭，但是法院却驳回了这个个人的诉求。话说啊，1983年，张某这是一位女士，因为违反当时的二胎政策，被单位除名了。之后呢，单位并没有把她的除名通知送达到她，但是呢，她从1984年也就没有去原单位上班了。到了2008年12月份的时候，张某达到了退休年龄，她到原单位要求办理退休手续，却被原单位告知已经被除名了，你应该自己去办退休手续。随后呢，他就要求单位归还他的档案。单位说你的档案已经转到某个养老中心了。啊，他就到养老中心去查询，没有发现自己的职工信息啊。由于没有职工档案，所以没有办法办理退休手续。到了2015年2月，他就起诉到法院了，请求判原单位为他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并且赔偿养老金损失92160块钱。当时的法院说了，说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劳动者转移档案，以便劳动者再就业，这是法定的义务啊。因为张某已经被原单位除名，所以原单位没有义务再为他缴纳养老保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自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年，当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张某呢，他是09年4月份5月份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的单位啊没有为他保存档案。他到15年2月的时候呢，才以没有查到档案，没有办法办理退休，导致无法领取养老金为由提起诉讼。法院说，你09年知道的事儿，15年2月份 才起诉，过了诉讼时效了。丁律师您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这个在实践中发生的几率非常多， 非常多， 我们的实践中也已经碰到了相关的案例。 您说 对，他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三方面的法律问题。第一个是单位对他进行了这个除名，这个除名虽然没有送达，但是如果放到他的本档案里面去了，这个除名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其次的话呢，之后他本人也没有去，其实侧面上来说也可以构成，如果他不认那个除名的话，侧面上他可能也是一个自动离职的行为。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种认定的话，参照在83年当时的一个规定的话，这个是可以，第一是工龄是不计算的，单位之后呢也是可以不再去给他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就双方劳动关系已经终止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是他的时效从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他在09年的时候就知道单位把他的这个档案弄丢了，就向法院判决的应当在法定的期限之内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这种情况下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他第一丧失了当时那个两年的诉讼时效，第二个的话呢是就算是没有丧失那个两年的诉讼时效，那么从这个事件发生之日起到实际的起诉之日止，这个时间如果超过了20年的话，那么其实也不再受法律的保护。 他倒没超过20年， 是吧？ 对，09年到15年嘛。 他是发生那个事情，从单位走的时候是 从单位走的时候啊， 对， 84年， 对，84年，他应当是从这个事件起生的时候开始计算。对。 这是两个条件， 没错， 他都没有符合。 对，84年到现在都将近20-30年了。 对，是。 所以他应当是在当时84年从单位走的时候就要求单位给他转移档案，而不应该就任由继续放在哪儿是哪儿，到退休那一天才想起来。那么时间其实很多的员工为什么到最后就算时效两年时效没有丧失，往往大部分丧失是20年的时效已经过了。对。 那么最后的法院判决是这样的啊，判决是判决原单位为张某办理职工档案转移手续，驳回他其他的诉讼请求。 对。 那为什么还判他要继续为这个职工办理这个档案转移手续，这个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吗？ 因为档案本身是基于身份关系，基于身份关系，所以说的话呢，单位不能说因为时效你的档案就永远的卡在我这里了，这个对于员工来说也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一个行为。但是他所基于这个损失而去要求养老金的一个赔偿额，这个肯定是受这个时效限制的。 好，那把这个案例和上面那个案例结合起来看的话，单位要是能够为他办，我估计也就早办了。 对呀， 因为单位谎称啊转到了职工一个什么养老中心去了，他去了，没有吗？没查到。 对， 那也就是说单位没有了这个档案。 没错， 如果单位真的把它弄丢了，能不能结合上面那个案例，再要单位补偿点钱，还说这个只要谈钱，然后我们要看诉讼时效。 对，肯定会看诉讼时效。对。 那如果说档案确实弄丢了，诉讼时效的这个两年又过了，那他该怎么办？判单位道个歉吗？ 丢失了两年也过了，那么在法律角度来说，他就只能是肯定是驳回诉求了。 所以这个案例确实也是很惨痛的教训。 是的。 那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说这种类似的情况很多。您遇到过什么类似的，跟我们也说说。 遇到的是当时在86年的时候。86年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员工，他从单位是自主下海创业。当时那个时期有很多的人下海，就是下海创业的这种很多，包括很多原来是在很好的一些国营企业。然后下海创业的时候呢，相当于是单位这边当时给他按照自动离职做处理了。自动离职处理了以后呢，他本人其实是没有见到这个自动离职的。他是一直认为是我跟单位领导说好了就放行了。那么到最后退休的时候呢，才回到当初的一个档案，单位把这个档案拿出来才知道上面写的是自动离职。他当时从86年一直到90年初吧，当时将近8年的工龄就基本上全部都没有了。86年之前的8年工龄都没有了。这个每8年工龄基本上也导致他每一个月养老金丧失了将近1000元左右的一个损失。对吧，所以说后来他在诉这个案子的时候已经是将近16年了。对，16年从当时那个时间到后面这个时间的话，其实这个时效肯定是已经丧失了。 过了20年了。 对对对，法院当时的理由就是说，那么这个时效基于已经丧失了20年的一个时效，那么无论你当时理由多么的充分，那么到现在在法律上来说没有办法保护。对。 那他当时 他不是觉得跟单位说好了吗？ 对， 单位怎么又按自动离职处理了呢？ 当时肯定双方是有一定的争执的， 嗯， 因为从单位离开的当时肯定作为国营企业来说，他肯定还是想留人，领导当时也留过他，但是本人还是很执意的要去创业， 嗯， 所以说就是当时他本人理解的肯定是单位同意了，他也递交了相应的这个离职申请，但是单位当时给他认定的时候就认为同意他的离职申请，但是按自动离职处理， 嗯， 就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歧义，前后矛盾的。如果你同意了，那就正常的单位就同意协商一致解除，但是如果说你既然同意，你为什么又按自动离职处理呢？那么最终的话就是按自动离职处理这一个条件导致没有办法办理退休，导致他之前的工龄没有办法计算啊，退休正常还是退了，就之前八年工龄就算不了了。 为什么自动离职了？ 啊、对， 之前他在那单位工作了八年是吧？ 对对对， 这个工龄就不算了呢？ 因为这在当时是有相关规定的， 嗯， 当时是有相关规定的，就是我们在80年代左右的时候，当时每一个人就是你在一个单位你就应当贡献一辈子，就带有这样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奉献精神，它不像咱们现在劳动法规定的是只要劳动者提前30天通知 OK 劳动合同都可以解除，在当时你是不可以随便的，没有经过单位同意你就自己出去的，这种一旦出去你之前的工龄可能它就整个的就全部清零了， 嗯， 对， 好， 当时的规定，现在发生的问题肯定得按当时的法律规定来走。 是， 对， 就是如果你在当时啊80年代的时候选择了自动离职，那就证明你自动离职那一天之前在这个单位工作的工龄都归零， 对，归零， 是吧？但还有一种前提就是单位同意你离开， 对， 那么那几年还算 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对， 嗯， 辞退、除名和自动离职这些是直接就清零的一种情况，对。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30-13: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 当年啊，大家辞去公职啊，跳进商海啊， 对， 也是有相关的一些共性的。你看，我找了一个资料， 嗯。 有人说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辞去公职进入商界，人事档案存于原单位，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去找，一般情况下原单位都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为劳动者办理退休手续， 对， 此时劳动者可以把档案转到街道按失业人员办理退休，但如果已经超过年龄了，或者档案内容不完整又无法补足的，质检中心拒绝接收档案，由此造成无法办理退休，这种案件特别多。 对，特别多。 刚才他谈到了一个，就是说超过退休年龄。 嗯， 我们都知道达到了退休年龄啊，可以退休，退休还有一个超过的时间吗？ 是的。 嗯，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办退休手续最晚不能什么时候去啊？ 正常的情况下，在办理退休手续之前，应当至少提前一个月， 嗯， 就需要把这个退休的一个手续先申报上去， 嗯， 他可能会有一个批复期，然后正常到，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王女士吧，她应该是2007年，比如说11月2号，比如这个时间，然后呢，她把这个退休的这个相应资料递交上去，正常的次月就是12月份。12月初他就可以领取相应的退休金。 嗯， 那么如果说因为什么原因的话，你至少应当在届满退休之前把资料先递上去， 嗯， 后面如果缺什么咱们后面再补，但这里面就需要单位的配合。 嗯， 如果单位既不配合你，相应资料又不全，而导致你又过了这个退休年龄， 嗯， 甚至有很多员工是过了退休年龄很多年之后才去找。 嗯， 我们在实践中就看到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大爷， 嗯， 才回头去找自己60岁退休的时候没有办理退休手续这些资料， 哦， 这个时候肯定是已经丧失掉了。 所以说这个退休年龄也是指的法定的那个年龄， 没错， 但是呢你办这些手续 嗯 要提前办， 对， 是吧？ 提前 办 的 啊，不是说到了80岁就不能退休了。 是， 这个法定规定那个时候该退休了。 对， 那么你就要在那个时候去退。 是， 不是说当时因为不在这单位工作了，或者是不差钱，就不管这个事儿，日后又想起来要去争取这个养老金再去办，这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啊。 对， 对。而且呢还有人说，那可不可以按失业办理退休呢？如果说还在这个退休年龄范围之内的话，可以吗？ 按照失业办理退休是可以的，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转到街道，按失业人员办，或者说也有很多劳动者是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办，就是说我不通过单位，但是我灵活就业人员，我自己来承担这一部分的社会保险费，但是这个费用相比他的养老金金额就显著会低一些，对， 但是也能领到， 也可以领到，对， 是，但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刚才所说的，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就要去把这些手续申报上去， 对，一定要申报，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一位劳动者从 A 单位向 B 单位调动 ，A 单位啊把档案转递给 B 单位，劳动者呢在这个第二家 B 单位啊短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啊离职了，多年后达到退休年龄。他以档案在 B 单位为由啊，要求 B 单位为他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呢 ，B 单位不仅拒绝承认收到过他的档案，连劳动者曾经在 B 单位工作的事实都予以否认。由于时间太久了 ，A 单位已经找不到，就是他第一家单位啊，找不到 B 单位接收档案的凭据了。而这位劳动者呢，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在 B 单位工作的事实。因此呢，劳动者要求认定和 B 单位存在过劳动关系的案件以败诉告终，不得已他把 A 单位告到了法院。他为什么告 A 单位呢？明明是跟 B 单位的纠纷啊。他说 A 单位就丢失档案造成其无法损失，也无法享受这个居民医保待遇，因为他还得了重病啊的损失啊。这个案件啊经历4次诉讼，最终双方协商，由 A 单位给予他一次性4万块钱的补偿。你说这个案子听起来也挺莫名其妙的，是吧？A 单位有什么事儿啊？你都不在那工作了，但是他最终还是从 A 单位拿到了4万块钱啊。他理由是什么呢？就丢失档案造成其无法退休。 对，他这里面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您可以看他从他的档案肯定明确是在 A 单位的，因为 A 单位承认了档案存在这里，只是说抗辩理由是把档案转到了 B 单位，对吧？但是肯定法院会说，那你 A 单位你的调函是什么？正常如果档案调出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他一定会有一个这个调出的一个凭证，是吧？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调出凭证的话，就视为 A 单位举证不能，那么你又认可这个档案在你这里，那肯定 A 单位对此负有这个档案保管的义务和责任。那么 B 单位呢，本身他的工作时间就很短，如果你要如果这个劳动者要证明跟 B 单位有劳动关系，他是必须提供证明的，比如你要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的凭证，或者社保缴纳记录。 他可能在那个时候是拿的现金还是干嘛什么证据都没有。 对，可能是当时很不正规或者短暂的工作嘛。 短暂。 所以肯定什么证据都没有留存。 对。 最终劳动关系不成立，然后又没有证据证明档案调到了 B 单位，肯定 B 单位就不担责了。对。那么就像刚才说的 ,A 单位你没有证据证明你调出去了，你又认可了这个在我这儿存放过，那么现在你把档案丢失了以后，肯定自然会涉及到人事档案没有，肯定就没有办法办理退休手续嘛。这个是最直接的。所以 A 单位对此肯定要负责赔偿责任。 好，当然我们事实是什么已经无从查证了。 是， 就是这个 A 单位到底有没有把他档案调到 B 单位？也不好说，对吧？ 对，不好说。 不好说。B 单位为什么否认？这个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是吧？但问题就是 A 单位确实现在拿不出手续来。 对。 所以他拿到了4万块钱的补偿啊。 是。 但是我还发现这个案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 B 单位只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离职了，多年后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他想要去办这个手续，那么这个多年他在干嘛呢？我觉得他多年肯定没有去一个 C 单位工作， 是， 或者说要为他办理这个社会保险缴纳的这些单位工作，如果说他又去了 C 单位工作 ，C 单位还要给他交这些社会保险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档案的这个丢失的问题，或者当时就会 马上发现。 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啊，这个劳动者本身也是有一定的过失的。 嗯， 我认为他本人他要办理这个社会保险，他要办理退休手续，必然得有一个相对持续的社保缴纳。 嗯， 因为他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人事档案得在，记录相对完整。 嗯， 第二个是他得正常的缴纳社会保险，达到15年以上。 嗯， 那么你看他从 AB 公司工作，这都已经辗转很多年了，到退休的时候他去办的时候肯定是正常应当有一个15年的社保缴费了， 嗯， 肯定也在别的公司继续工作，也有缴费记录。 嗯，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不把你的人事档案早一点从 A 公司转过来。 对，所以我就在想 对 这个这么多年他到底在哪儿工作， 嗯， 啊，做过点什么， 是 自己单干还是去了一家公司工作，人家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嗯， 但是没有要求他把档案转过来。 没错，因为现在档案关系好像在劳动关系已经不重要了，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社保在最终退休的时候他又非常重视你那个人事档案。 嗯， 所以就是劳动者一定要重视自己的档案的作用。 哎，丁律师刚才说了，就是你现在去一个单位工作，可能他们已经不要求你调档案了， 是的， 对吧， 嗯， 但是社会保险还是该交给你交。 嗯， 但是等到退休的时候， 对， 人家会查你的档案的。 对对对，是。 嗯，所以就是他自己肯定也有问题，是吧， 嗯， 你从 B 单位走了之后你去另外一个单位，你当时可能也大意了， 嗯， 就是你档案的问题到底现在到哪了， 对， 嗯，是吧，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工作啊，自己单干是不 是、嗯， 也忽略了这个问题， 嗯， 啊，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就是目前你的这个特别是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啊， 嗯， 你的档案存在哪儿， 嗯， 自己心里要有数。另外呢，就是你交的这个社保的年限， 嗯， 自己心里也要有数哈。 对对， 因为也有一些历史原因，就像刚才，丁律师谈到的啊， 嗯， 你要是当时辞去公职啊， 嗯， 自己创业啊， 对， 那有可能你的那个工龄是不算的。 对， 那可能你最后连续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 都不够， 就少了那么几年啊。 是， 啊，少一天，少两天，可能最后都会很麻烦。 嗯。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个人事档案丢失哈，导致退休待遇无法享受，或者是说呢，单位啊或个人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瑕疵或者是一些过错，导致双方啊产生争议。衷心的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通过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制作的一系列啊和退休有关的节目啊，能够清清楚楚的明白咱们国家在历史不同阶段。关于这个工龄的计算呀，退休的待遇啊，不同的政策，以及现阶段啊，我们法院判决的一些依据和一些实际的案例啊。 对。 实话实说，我感觉实话实说，就是这个事儿过错已经酿就了，但是损失有可能比你拿到的补偿要大很多。 是，确实是这样。 是吧？ 嗯 嗯。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丁律师，您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提醒的吗？ 想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注意自己的人事档案的一个存放问题， 嗯， 第二个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时效，就是咱们的诉讼的一个时效的问题，这两点一定要把握住，这是最重要的， 嗯， 对对对，啊，嗯， 好，诉讼时效最近有没有一些修改？ 诉讼时效目前其实主要发生的还是在，就像您刚才说的五六十年代那个群体， 嗯， 他们涉及到退休的时候这个时效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主要的还是参照咱们正常的普通的时效是两年，一年到两年， 嗯， 如果说是涉及到最长时效超过20年的，他法院就是会给你直接驳回，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嗯， 对， 好， 嗯， 谢谢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丁香律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再见。 看，不是有很多人分手后